一刻离我遥远飞行。有时候夜太静，拦不住回忆的心，于是泪每个夜里如繁星。我多么羡慕你，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，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，伴住你追星梦的决心。我多么想念你，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 分享的心情。